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七集，蓝河和老白不禁缓缓转头看向邻居。邻居见他看来，还一副诡异的神情，连忙捂着手机小声道： 你别怕，我是骗子。 啊，这……进了家门后，老白说： 你那个邻居也是演员吗？ 怎么说啊？ 身上明明有古鬼的味道，还装看不到我，说自己是骗子。 蓝河是乡省人，母亲还是苗族，不过汉化程度挺高，他自己登记都是汉族。那里以前巫蛊之风盛行，他也常听到蛊虫的故事，倒不会稀奇。只是他还真没注意过邻居是养蛊人。 哦，我觉得应该是担心我害怕，或者觉得他疯了吧。 他不大关心邻居干嘛的，对老白说： 哎，你站在此地别动啊，我去拿点钱来。 老白纳闷，为什么要站着，不让坐吗？蓝河把自己叠的元宝、做的香都拿了出来。这些原料都是用宋秦民的钱买的，相比之前宋秦民享用的那种发霉的劣质香，蓝河做的香是爷爷留下的老方子。香粉由楠木皮粉末、檀香粉以及中药材粉末混合，粘在挺直的竹子上，晒得正好。他把元宝和干香堆在盆子里焚烧，老白瘫在沙发上吃着香火，露出极度享受的模样。这是手工精致、配方绝味的好香啊，叫它飘飘欲仙。好半晌才梦一般开口： 你再折些牛马给我吧，有用。 给你折可以啊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能随便照我的魂。 老白没想到蓝河答应的这么轻松，这可比折元宝费劲多了，他自然答应下来。 可以可以。 蓝河得到老白肯定的回复，才拿了叠黄纸折起来。老白一看那黄纸的尺寸，这才知道蓝河为什么答应得很轻松。一般一讲，做纸牛纸马要用竹条做骨架，纸糊成形非常费事。但化形之法其实在气运，在骨法。要是骨法掌握得好，就是剪的纸片也可以化为牛马，大小更不再关键。蓝河虽然不是剪纸为处，但他手里的纸张也就巴掌大小，在手中逐渐翻折成型，比寻常衣匠省事多了。蓝河的爷爷以前要省事也是这样做的，但大多数时候就算可以省事，也要做得大一点，精致一点，因为除了为阴间服务，更是要为阳间的面子服务啊。蓝河边折边想柳纯阳给自己的剧本，他不认识什么变态反派，影视剧是看过不少，但他觉得老白可能见过真实的，便收集起了素材。 哎，你说一个漠视生命的变态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啊？ 多了去了，恶人恶鬼都不一样的。 老白舒服地翘着脚，香烟打着圈盘旋，被他吸走。 像是我当年曾奉命抓过一厉鬼，生前害人，死后作恶，身上血气冲天。 老白说得渐渐眉飞色舞，最后道： 回头若是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见见恶鬼，你便知道了。 香已吸完，他爬起来收好了元宝，说： 好了，我先走了，牛马回头烧给我。 对阴间的人来说，烧着和烧带 其实是同一个烧字儿。好的。蓝河本来只想做点文书工作，不愿意再出外勤，但现在揣摩的角色让他又有了点想和老白出去见识的念头。纸上得来终觉浅。老白一走了，蓝河继续叠纸牛纸马，最后只剩下一张纸了，便撕开折成了小毛驴。成了。蓝河倒了杯水喝，这时已经快十二点了，却是听到外头一阵极大的动静。蓝河的水一下洒在了桌上，什么情况？蓝河顺手抹了一把沾湿的小毛驴，起身去门口看猫眼。只见几个小时前还遇到的邻居就在外面，手臂带血。他家的门大敞，隐约可看见玄关处一片狼藉，电梯门失灵一般开开合合，灯也忽明忽暗。蓝河冷静地看了三秒，隔着门问， 哥们儿，你没事吧？ 他动了动鼻子，隐约闻到了腥臭味。 哦，没事，我摔了一跤，你不用出来了。 哦，我知道，我其实也没打算出来，不过你继续要再吵的话，我就要打电话给物业了。 邻居的脸在猫眼里看起来有点扭曲，又或许是真的挺扭曲的。他扶着墙想往楼梯走，结果电梯门忽然打开，一只深绿色的袖子伸出来，把他生生拽了进去，在地上留下一行血迹，然后哐的一声，电梯门又狠狠关上。蓝河皱眉，绿色，新鬼才穿白色，年久就可以穿彩色，而像红绿之类鲜亮的纯色，则不是单纯穿出来的，得是厉鬼。厉鬼，他一下想到白天邻居在电梯里说的话。蓝河转身抽了一张纸，写了一行字烧去，即是捎信给老白。但老白一时不一定能赶来，搞不好只能带邻居上路了。蓝河不爱和阴间打交道，机缘巧合成了生无常，又不是见死不救的性格。想了想，索性又捡了个面罩往沙发上一扑，魂魄拖出身体，头次主动行使了生无常的技能，原地凉凉。哦不，离魂。蓝河的面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眼睛也被刻意下压的高帽阴影遮住。他见电梯停在负一楼，连忙从楼梯往下，用飘的果然很快。停车场内只有暗淡的灯光，电梯还在这一层，紧闭着门。他上前按了按键，电梯门咔咔啦啦地缓缓打开了。那位邻居就坐在一地血迹里，还有气儿，但是意识已经不太清醒了，若隐若现的腥臭味还在。蓝河正警惕地打量，就见他忽然抬起脸来，血乎乎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个邪性的笑容，浑然不似人类，显然已经被附身了。与此同时，蓝河的脸颊被什么一拂，向下一瞥，竟是黑色的长发。身后有人冰冷地说， 无常，多管闲事的又来一个。 他的语气蓝河几乎难以形容，就像每个字都带着血气和怨气。这么说，不止一个厉鬼，而是两个，而且他们戾气之重已经到了连阴差也敢挑衅的地步。老白还没来，蓝河只是新上任的兼职无常而已，他思考该如何在自保的同时保全那个邻居的小命。 啊，误会，我只是路过。 蓝河缓缓道。 哼，无常先生真会开玩笑。 长发无风自动，又糊了蓝河一脸。蓝河慢慢转身。 你看我帽子。 只见身后站着名红衣女，和先前那一个一红一绿。要论脸，其实并没有蓝河在片场看过一些画着特效妆的恐怖，但血腥气太浓了，让蓝河敏感的鼻子几乎有点受不了。小红看到蓝河帽子上写的字，不禁念了出来：“ 来都来了， 什么玩意儿？”厉鬼看了都糊涂。蓝河扶了扶自己的帽子，说道：“嘿嘿，没见过这口号吧？我虽然是阴差，但你们应该知道，阴差分很多工种，这种情况不归我管。”小红质疑：“ 阴差哪有不管事的闲人？” 被小绿附了身的邻居也问道：“ 你是哪一司哪一狱的阴差？” 蓝河满脸真诚：“炊事班的。”女鬼不了解阴司，他们是滞留人间的厉鬼，只道听途说阴司有什么司有什么谁，也没说过阴司的后勤部门都有哪些什么的。不过他看着这个无常的眼神，觉得对方好真诚啊。蓝河已经展开了自己的表演：“我脸上的面具就是防飞沫喷溅的。哎，你知道京城陆苑酒店吗？我死之前是那里的行政总厨，我们主要做淮扬菜，也炖药膳，因为上头的喜好还学了点茶点。我一般是不出来的，但你也知道阴间的风气，这不是有菜色要用金箔做点缀吗？还让我自己出金箔。其实金箔对味道有影响吗？一点也没有，只是提升一下价值而已。我呢又穷死了，到处找一下有没有哪个鬼有金子，我好那个一下。”当初上学的时候，他即兴表演就一直很拿手，而且他还真演过厨子，又参考了一下老白的贪财形象，演起来十分饱满。这一刻观众是鬼没关系，停车场就是他的舞台。小红小绿看着蓝河，更加觉得他没说谎了，可能原意真的是嗅到了鬼味儿，想来勒索一下的。他们用自己不多的理智分析了一下，既然对方不是来管闲事的，那也没必要对他不依不饶，就算炊事班好歹也是阴差。“ 好了，这厨子啰嗦得很。” 小绿借邻居的口不耐烦地说道：“ 快滚吧，对你做什么也算我们以多欺少了。” 邻居已经失去战斗力了，他们两个，蓝河一个，可不是以多欺少吗？蓝河摊了摊手：“ 回见，祝你们早登九泉。” 他退了几步，冷不丁从怀里掏出一把纸牛纸马抛出去：“ 牛马识途赴阴城，永辞山岳动幽冥。知墨难言参言君，日月无光眼睛明。” 纸牛纸马迎风就掌，眨眼间牛马成群，头尾一摆活了过来，一下隔开了小红和被附身的邻居。阴间阳间本就有部分重叠，只是彼此看不见。鬼要使用纸扎，得另一个世界有人烧去。而蓝河自己把他们带到魂魄的世界，自然省去了烧这个动作，只需为其开光。蓝河右手向下，绕在手腕上的锁链也落了下来。看到这阵势，小红和小绿还能不明白被骗了吗？一个厨子随身带什么勾魂锁？小红暴露，身上的红色就更加鲜艳了，血一般。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动作，牛马群扬蹄狂奔，把他撞倒后，原地又离了十来遍。以多欺少，这才是以多欺少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